子在晚间出入，他觉得很可疑，就马上把情况上报了辖区民警。民警经过调查发现，大厦内呢，在近期新开了一个歌厅，里面存在有陪侍、有偿陪侍现象。这些人员一般是不接待陌生人的，只有经过熟人介绍，经理才会给客人安排陪侍。那包房当中还有淫秽表演活动。专案组在10月22号晚上11点，组织警力70多人对该窝点进行取缔，在歌厅内一举抓获涉案嫌疑人60多人。据女经理张某交代说，今年9月份，她经朋友介绍来到了现在的歌厅，并被任命为总经理。她通过河南女子吴某，还有河北女子康某，打着招聘的幌子召集陪侍人员，开始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日子。张某利用地下歌厅的建筑结构开设了11个包间，只接待熟人。那目前张某、吴某等4人因涉嫌组织淫秽表演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康某等27人因涉嫌淫秽表演被依法行政拘留。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劝导队，继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那今年9月份丰台成立了劝导队。这个队伍主要是由社区干部、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离退休居民、质保积极分子和社区志愿者组成，平均年龄是50.3岁。目前丰台区307个行政社区已经组建了劝导队245支，可以说是每5个社区当中就有4个社区成立了劝导队，队员总人数已经达到了7350人。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近日西城检察院披露了该院办理的一起全国最大银行间债市腐败案。张某原来在一家国际信托公司担任债券交易员，期间他以该公司为债券交易平台，先后通过162笔现券买卖，涉及48只债券、42家债券交易机构、近900次债券买卖，向自己实际控制的信息咨询公司输送利益2.07亿多元。那近日张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二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就是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来自西城检察院的主任检察官童小林。你好，童检察官。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种金融性犯罪听上去都是比较高科技、高手段的这种为背景。那么，这个张某他的具体手段是什么呢？ 我们说他的犯罪手段，简单的概括说，他就是安排他就职的这家国际信托公司和他自己的丙类户之间开展一个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那么首先就要说他这个丙类户是怎么成立的。 甲乙丙丁的丙类户。 丙类户。他是在2008年11月份的时候，以自己的老同学的名义，在哈尔滨注册成立了一家商务咨询公司。 朋友的名义来注册的。 对，但是这家公司的实际出资者和管理控制者是张某自己。在同年的12月，就是他成立这家公司的第2个月，张某就和某农村商业银行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那么呢，就取得了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一个丙类户的资格。在这里我需要向大家解释的是，这个什么叫做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丙类户。我们说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它分为甲乙丙三类交易主体。那么甲类户呢，通常都是商业银行。那么丙类户呢，都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啊、证券啊、信托啊、基金这些公司，就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非银行 的系统。对，那么丙类户就是非金融机构的法人。那么他们甲乙丙类三户，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什么？就甲乙类户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是可以直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但是丙类户进行交易和结算是需要委托甲类户，就需要委托商业银行进行代理，才能够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这就是什么叫做丙类户，以及张某成立这个丙类户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成立丙类户之后呢，在2009年的3月份的时候，张某他是应聘到了我们说本案的被害单位，就是这家国际信托公司的固定收益部担任总经理助理。但实际上他的工作职责呢，就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债券交易。进入这家公司的次月，也就是在2009年的4月份到2010年的12月底，也就是说一年半多的时间内，那么张某就利用了他所在的这家国际信托公司这个平台，利用他自己的职务身份所掌握的这个债券配置的需求和市场的资源，利用他自己从事债券交易的这样一个职务便利，这样人为的设计这个交易的环节，增加交易的这个流程，控制交易价格，那么就操纵他自己控制的这个自己的家丙类户和他就职的这家国际信托公司之间开展一个关联交易，通过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这种方式，把这个本来应当归属于这家国际信托公司的利润留在了自己的丙类户当中。那么这就是他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犯罪手段。 那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他比如说怎么买入买出。 好，那就是说他具体的犯罪手段，我们是给他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们把它概括为闭环交易。 闭环交易。 什么叫闭环交易呢？简单的 关闭的闭吗？ 关闭的闭。简单的说，就是这只债券从信托公司出来再回到信托公司去。所以这就是一个闭合的一个环，对，所以闭环交易。那么具体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张某他安排他所在的这家信托公司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入一只债券， 他有这个权利， 他从事债券交易嘛、 哦、 啊，然后或者是代持到期之后价格已经上涨的债券，就这个当时这个价格已经上涨了，那么张某在明知道这只债券可以卖到比较高的一个价格的情况下，他不直接把这只债券投入市场获取利润，而是把这只债券直接或者间接的让卖给自己控制的丙类户，然后再由丙类户以市场价格抛向市场。再由自己的丙类户安排这个信托公司作为后手，以高价购回， 再买回来， 那么就把这个价差利润留在了自己的丙类户当中。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闭合的环，由信托公司以低价出来，然后卖给了丙类户，丙类户再抬高价格卖回给信托公司去，这是一个闭合的环，那么利润就留在了丙类户。那么通过这种闭环交易的方式，一共是交易了75笔，那么向自己的丙类户输送利益是1.1亿多元，这是第一种犯罪手段。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第二种犯罪方式，我们把它概括为信托公司低价卖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张某他在明知债券可以卖到比较高的价格的情况下，同样是安排信托公司把他自己持有的债券不直接按照市场价格抛向市场，而是以明显较低的价格卖给张某的丙类户，然后再安排丙类户以市场价格卖到市场去。那么这样呢，同样是把价差利润留在了丙类户。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是一共交易了51笔，向自己的丙类户输送利益是6400多万元。这是第二种犯罪方式。那么第三种犯罪方式我们把它概括为信托公司高价买进。这个里面的过程就是张某他安排自己的丙类户在市场购入一只债券以后，然后故意抬高价格，安排他所在的这家国际信托公司以明显较高的价格买过来。那么同样是把利润留在了自己的丙类户里面了。那么用这种方式交易一共是36笔，向自己的丙类户输送利益是2800多万元。那么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三种方式加在一块儿，一共是通过162笔现券买卖，向自己的丙类户输送利益是2.07亿余元。而且这里面每一笔交易它涉及到的诸多个交易环节都是在当天甚至是一个小时之内完成的，而且每一笔交易它向自己的丙类户输送利益少则是几十万，多则是几百万元。 那他后来这个事情怎么败露的？ 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有全国开展了一个叫做证券风暴的一个行动，是由国家审计署进行审计，那么在审计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行为，所以就移送给了司法机关，所以他这个行为就败露了。 那现在是涉嫌职务侵占罪。把这个罪名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国刑法第271条第一款规定的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那么它的法定刑呢，是数额较大的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是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 没收财产。那么张某他这个犯罪数额2.07亿元、 嗯、 已经是涉嫌是数额巨大、 嗯、 所以应当是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同时呢，我们需要向听众朋友解释的就是说，根据我国刑法第45条的规定，那么除了死缓减刑的和数罪并罚的以外、 嗯、 有期徒刑它的刑期是6个月以上15年以下，也就是说犯有职务侵占罪的最高刑期是15年有期徒刑。 嗯，他这个为什么不是贪污罪呢？ 贪污这就是涉及到一个主体的问题了、 嗯、 我们说只有国家工作 人 员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这个、 对才会涉嫌这个罪名。但张某他所在的这个企业是一个国家出资企业，就是国有资本参股的一个企业、 嗯、 所以他就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嗯、哦、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稍后我们进段广告继续来揭秘全国最大银行间债市腐败案。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扔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今天我们节目正在关注的是全国最大的银行间债市腐败案，交易员侵占2亿多元。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承办此案的来自西城检察院的主任检察官童晓林。你好，童检察官。 你好。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他的罪名是涉嫌职务侵占罪，但是这个案件审理也经过了波折啊。在一审的时候，检方指控的数额，这为什么当时是被减少了30%，就是没有认定到2.07亿。 嗯，是这样。一审法院本来是把我们起诉指控的162笔的犯罪事实全部认定了、 嗯、 但是为什么把数额减少了30%呢？ 嗯， 是因为一审法院他根据他们自己调取并经过当庭质证的一个证人侯某，这个侯某是被害单位信托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 嗯、 他的一个证言以及被害单位这家国际信托公司出具的一个情况说明，证明这家国际信托公司是按照业务部门给公司创造收入的30%、 嗯、 在扣除相关的费用以后，余额是作为绩效奖励发放到部门的、 嗯、 所以一审法院就据此认定应当从张某的丙类户所获收益当中扣除30%，作为被告人张某侵占被害单位财物的数额、嗯、 那也是一大笔钱呢、 啊 这个、 6000多万啊。 对对对 对。 嗯 嗯， 那后来检方又抗诉了。 是的。 嗯 嗯， 为什么？ 嗯，我们是认为一审的判决他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而且他对这个涉案赃物处理的不当，因为他把这个2.07亿余元的30%是并入了被告人张某的个人财产予以没收，相当于认为这30%是张某个人的。 嗯， 然后 对呀，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量刑，侵犯了被害单位的财产权利。 嗯、 那么我们说，首先从这2.07亿余元的钱款的性质来看，我们说这是被告人他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所得的犯罪的赃款，他并不是他依法依规进行债权交易为公司赚取的债权利润，这两者的性质是不能混同的，这是一。第二呢，从被害单位他绩效考核的内容来看， 收入的30%它不是分配给债权交易员个人的，是分配给业务部门的收入，而且这30%也不是全都分配给业务部门的，它是在扣除部门内人员工资啊、差旅等等各项可识别费用以后，余额才作为绩效奖励发放给交易员个人。而且在这个收入的30%不足以覆盖上述的这个各项可识别费用的情况下，交易员个人他就拿不到绩效奖金了，他只能拿到基础工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30%就跟交易员无关。那第三呢，就是说从这个债券利润这30%的归属来看，我们说这162笔债券交易，它获得债券利润的30%，依然应当归属于被害单位，是被害单位应得的这个财产性利益，对，属于被害单位所有，所以绝不是应当归属于被告人张某他自己的。而且我们从被害单位遭受的损失来说，被害单位他遭受的损失就是实实在在的这2.07亿元，不应当扣除。所以就依据这几方面的理由，我们就提出了抗诉。 那最后法院采纳了。 二审法院是支持了我们抗诉意见。 那这个张某量刑有什么变化？ 多加了一年，在一审判决的时候，张某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那么经过我们抗诉，终审判决是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3年。 也是不久前刚刚判决的这个案件哈。那现在这个数额这么大，2.07亿多，这个钱都到哪儿去了？能追回来吗？ 可以，是这样。这些钱呢，有一半就1.1亿是被张某挥霍了。他怎么挥霍的呢？他先后是在北京以及哈尔滨是购置了6套豪宅，那么面积都是在170-180平米以上，甚至是有别墅。那么买豪宅是花费了将近5000万元。购买路虎啊、保时捷在内的4辆豪车是花费了近500万元。那么成立一家传媒公司花费了是1000万元，为他自己和他的母亲购买保险是花费1200万元，给前女友分手费400余万元，借给朋友500万元， 挥霍。 对，这是他挥霍的这个过程。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又将他名下的多家银行的账户进行了一个冻结，冻结的资金是有1.1亿。 那这些房这个汽车可以拍卖 啊？可以，而且就是根据我们近年来这个房地产市场不断上涨的行情，它这个房屋的这个价格应当也是大幅上涨了。所以经过拍卖，那么我们说应当能够足以退赔赃款的。 作为这个承办检察官，这个案件不管他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是钱最后能基本都回来，这是最欣慰的。 没错，是的。 有时候案件可能判了嫌疑人，判了多少年，严惩了，但最后可能被害人或被害单位损失没有回来， 对， 总是有点缺憾的感觉。 没错，没错，的确是这样。 那这个张某啊，听您这么说，他成立公司，很早就成立公司，然后又在这个金融界、投资界就混迹这么多年。应该不乏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你跟他接触之后， 其实张某他的这个本身出生的家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他是出生在齐齐哈尔的，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对，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家中也是有兄弟几个吧，然后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先后是在几家民营企业工作之后，从2000年开始从事债券交易工作。那么张某这个人，他本身虽然不是那种特别外向型的，但是是那种属于很自信、很精明的。这就是张某他的一个这个情况。 他到案之后认罪态度好吗？ 最初到案的时候，在侦查机关对他进行讯问的时候，他是认罪的。但是随着我们刑事诉讼过程的一个推进，他也是在逐渐的翻供的。 那么他有没有最开始犯罪的时候有这个胆小的时候，后来慢慢就无所畏惧了，钱来的太容易了。 我们说从他这个侵占公司财务的数额上来看，他应该也有一个这个不断演进的一个过程。他最开始通过这个债权交易向自己的丙类户输送利益，可能一笔也就是20万、50万，但到后期的时候一笔就给自己输送300万、500万。这个 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他现在这个家人是什么态度？ 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其实还是对他还是属于尽量的帮助他吧。就是在他这个锒铛入狱之后呢，他这两个哥哥 都是倾其所有，因为他两个哥哥都是生活在老家的县城里面，也并不是富裕，也并不富裕。嗯，那么两个哥都倾其所有为他委托辩护人，而且在过程当中也是几度更换辩护人，是竭尽全力的为这个弟弟张某进行辩护。 嗯，像这样的案件当中，嫌疑人有的也有类似的案件，就是本来是以家里人是以他为荣的，因为读了大学，有了很好的工作， 对， 有了这个很好的社会地位啊，本来是应该是一家人的骄傲，但是没有想到却成为了阶下囚。 对， 这种事例其实并不少见。 是、 那么从这个抛开他犯罪来讲，您对这个张某是什么评价？他应该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吗？ 嗯，张某我认为就是首先他还是属于那种高智商、高学历、高素质，还是基本人的这个素质还是不错的。 嗯， 但是我们说呢，从他这个之后挥霍赃款的这种手段，以及就是其他我们说在案的一些证人证言呢，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张某属于属于比较爱慕虚荣、比较追求物质享受的这么一个人。 嗯，这也是很多嫌疑人的一种共性。 对，所以你看他用于赃款又买豪车啊、豪宅啊，所以我们觉得他这个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可能跟他本身个人的这个人生观啊、价值观啊、 这个 价值取向、 三观 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外，西城院办了很多金融类的犯罪案件，也有一些案件当中嫌疑人也是类似这种情况。其实他们有非常好的这种工作呀、家庭啊等等，但是呢，因为所处的这个职位的特殊性，包括金融业这种特殊性，可能在自己岗位上又来钱特别容易，然后非常快来钱。 对， 但主要还是他自己的这种三观， 对， 我们说这个价值观、人生观等等出了一些问题。 对， 那像这种案件，你也办了很多金融类的这种嫌疑人，他们可能和常规的嫌疑人像盗窃、抢劫会有所不同。 是， 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和监狱有什么关系啊，自己有很光鲜的职业。那对这样的一些人群，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还会有类似的潜在的这个犯罪人群，你有什么样的警示吗？ 嗯，其实我给我最大的感触哈，就是这个金融业呢，我们说它可以说是一种用钱来生钱的行业，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创造财富特别容易。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对于这样有着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背景、工作经验的这么好的职位的金融从业人员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和氛围当中哈，他们就应该更好的把握好自己， 应该比常人 对 有这种警示的自己的这种意识。 没错，我觉得他应该起码要恪守自己的这个职业道德，以及自己的行业规定，甚至是做人的底线。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因为虽然他们的工作是每天接触钱，但是不要因为这个金钱迷失方向。而且我们说，看到很多这个案发之后的这个嫌疑人也好，被告人也好，我们觉得非常的惋惜。因为本身是一个可以说是金融业的人才，甚至可以说是金融精英。那么一旦走上犯罪道路，我们说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我们说不要说财富，可能恐怕最后连自由都不属于这样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就说想提醒这类就是尤其是从事金融行业的这个优秀人士们，一定要对自己时刻敲响警钟。 那他们这些金融类的犯罪嫌疑人有什么共性吗？就是刚才我们说过了，比如说高学历，也很聪明。 他们的共性就是他们通常来说都是工作经验也好、社会经验也好都很丰富，然后语言表达能力也好、思维能力也好都很强。那么通常是面对司法人员的讯问的时候，他们都会使用极为专业的一个术语，把他这个犯罪手段进行一个专业化、复杂化，进而辩解为合理化，那么这样来混淆这个司法工作人员的视 频。确实高智商也是。 对， 那作为检察官来说应该也是面临很大的考验和压力 啊。没错， 那像您办这种案件啊，因为检察官基本都是学法律出身的，比如说办到类似某行业很专业的案件的时候，对我们也是有压力的，需要去提前要充电。 没错， 要补充相关的知识。 是，其实可以说哈，就是这个案子刚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在看这个嫌疑人的口供也好，看证人证言也好，就是看卷宗都很吃力，因为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术语，很多专业的知识。 对，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东西。 没错，所以几乎是在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去学习这个金融知识。 对， 要不然 我们起码要把他这个犯罪手段要掌握得清楚，要知道他哪里违规。 因为嫌疑人比你专业在这方面， 没错， 所以你要找他的漏洞，这是最关键的。不仅是从法律上，更要从专业这个领域，包括其他一些行业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专业不是我们法律专业人士曾经接触过的，但是为了办这个案件，可能检察官要去重新读好几本书。 没错， 要了解这个行业目前最新的一些动态是什么。 是的， 很辛苦哈，好辛苦了。好，以上访谈感谢嘉宾来自西城检察院的主任检察官童晓林。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关注村干部腐败为何批量亮相中纪委通报呢？新华网昨天报道说，11月13号，中纪委官网再次点名点姓的通报了193人，那其中近60%是涉及了村干部，这让公众的关注点再次聚焦到了如何有效的监督治理村级的权力生态，也由此感受到党中央对村干部腐败治理的高度重视。那这个举动也释放了一个强力信号，中纪委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打击群众身边的腐败，纯洁叫末梢神经。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说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官不当干部。18大以来，小官腐败问题逐步走进公众视野，各地爆出村干部集体或者是个人违法违纪案件。那这些案件大多涉嫌这个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套取国家补贴、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村贿选等等。乱象暴露出村级权力监督的盲区，像村支书、村主任等一把手往往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个人强势在基层政权当中这个实行一言堂，少数村干部在利益驱动下荣誉抱团作案，极容易突破审批、财务监管等等的制度的制约。那另外，村干部的素质和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一些村干部法治意识淡薄，认为村官不是官，法律管不着。新华网的消息说，党的18大以来，反腐之风强劲，始终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问题，特别是专章就部署了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要求农村治理必须有法可依，依法办事。今年7月份，最高检部署了开展为期2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重点围剿农村的所谓苍蝇，利剑频出，彰显中央的整治力度和决心。虽然村干部是比芝麻官还小的官，但由于村干部身处群众之中，是党和政府的末梢神经，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如果不严格约束监督村干部，就会导致基层工作基础不牢，群众利益就会地动山摇。要从根本上扭转村官大贪的现象，从而打造良好的村级权力生态，必须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手段，首先完善基层的民主监督机制，实行村务公开，不断健全民主评议，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其次，推进村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让纪检力量下沉到乡村，如此形成长效机制，才能够建立一支作风过硬的村干部队伍，为保障群众利益建立坚实的廉政防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